上三人行，哎，马先生跟咱们这个潘采夫，你们还是首次一块聊啊？ 对，首次， 第一次。 所以说呢，按照今天最新的这个理论，咱们仨就算生死之交 啊。为什么？ 我们这个摄像导演都叫亡命之徒，说今天在北京啊，出来这叫干嘛呀？今天北京能出来见面的都是生死之交，能出来工作的都是亡命之徒。听说今天北京能出来约会的都是真爱，今天出门就算聚众吸毒。 在路上确实是出租车有好几回差点碰上，哎，看不见。 我跟你说，就我们这个切像这导演，跟一个女的，刚才我说她老公开那车不是带那车上那个拖到 4S 店嘛，结果 4S 店检查结论。就是雾霾给堵的， 就是、重雾霾了。 雾霾能让汽车都打不着火 了。对，还有这个问题呢，就是那个奥迪车的 LED 灯改了以后呢，在全球都没有问题，进北京就不行，老出故障。然后他们专家就扑过来了，就是因为这事儿是很大的事儿，因为它破毁容啊。你看车的 LED 灯，它那一灯一个接一个接，它有几个不亮就毁容嘛，全是雾霾搞的。 天哪！ 就是雾霾的原因，就是说全世界没有这么脏的空气，所以这个没有做防范。你不能让那个灯都戴一口罩上街吧？ 说今天早晨这一拉窗帘，觉得眼瞎了， 睡过了，睡到晚上了， 睡过了。哎，我的个人感觉啊，就是好像今天是最严重的， 是 就不是今年的这个冬天，我怎么 不是今年是有感受以来就 有感受？我怎么觉得比去年北京的雾霾，哎呦，真是 重， 暗无天日啊，鬼影重重啊。 对，就是这个感觉是就像夜里， 对， 就屋里的感觉就是晚上，就是傍晚了。 就是有是不是有 点 特殊性啊？就是它有雾，我感觉就湿漉漉的。 有吗？ 他要把雾跟霾，他俩要一结合起来，这个颗粒可能就重了。 刚才我看那个手机上已经1000报表了嘛，超过1000只了嘛。 哎，你可以看看照片，我们这儿搜集了一些啊，现在这朋友圈刷爆了都。我们逐张出一下，你瞧瞧，这是尔冬升在微博里拍的，前天、昨天、今天。 他这不，今天这看着还不是那么严重，实际上是就眼睛看的比这个严重。 你再看下边，你看这个，哎，笑是现在要不说该到笑点，你们能不能该到笑点？就是这不是这个的这一组照片的标题叫做什么呢？叫做北京现在啊能发射的都发射了。你再看下边，能发射的什么叫能发射的都发射了？ 对。 你看这个大楼的形状全尖头的，像不像运载火箭？ 对对对， 能发射的都发射 了。 你看这是人民日报吧？ 人民日报那大楼嘛。 啊，人民日报都发射了。 没 有。你再看下边，哎，这张照片非常出名，这是朝阳公园晨练的，照片的名字叫做《丧尸围城》。 这个有可能获奖。 这张照片能获奖？哎，这个。大裤衩需要标明啊，然后你再看，哎，超过1000呢， 11178， 我不知道这个，当然是自己的一个探测器， 对对，自己 还有 PM10 都超过将近2000了，你知道这个明显的感受哈，就马路这边看不见马路那边，就很明确。我刚才坐在车里是在中线看马路，两边都人都是模糊的，那很厉害了。 哎，采夫有什么段子给聊聊？ 我呀，我是周末不是去郑州参加去书店做一个活动啊，嘉宾呢是有一著名作家叫冯杰老师，河南作协副主席，他一生都用这个我们濮阳话说话，不说这个普通话。一坐那儿，我们麦城郑州欢迎你们麦城北京的，这个我们都是麦城，但是这个味儿不一样啊。我当时听着什么味儿不一样？你们北京的麦啊，空中无味儿，我们郑州的麦淳朴甘甜，你要是多吸两口还有烧玉米杆的味儿。哎呦，当时把全场给乐的。就是我就当时就有一个感受，就是我们中国人啊，就是尤其是我们河南人，是最善于把苦难化成欢乐来娱乐大家，其实心塞在自己的肚子里边。实际上， 但是说北京雾霾没味儿是他没来吸，北京雾霾一定有味儿。因为我是昨天到北京的嘛，今天比昨天还重嘛。昨天特别明显，因为我是一早起飞的，我在宁波待了3天，那个地方呢，只有20， PM 2.5 只有20，待了3天，空气很新鲜。然后来的时候呢，飞机在高空的时候是阳光灿烂的，然后说开始下降的时候还比较舒服呢，突然一下就进入地狱了，就那种感觉，一下就下来了。这一下来吧，就什么都看不见， 因为到了叙利亚战场。 然后下来以后，等出了机场以后，马上就觉得气味非常大，因为你可能在这里头不感觉啊，感觉不出来这个味道。你要在北京，如果你在那儿待几天，突然回来，那个气味非常大。 马老师是北京人，所以对我们河南人的幽默呢，他就是他比较严肃嘛。 对， 我觉得我们在冯杰老师含着眼泪这么说的。 嗯， 那确实是郑州的那个霾味儿啊，含着玉米杆味儿， 对，它烧 这个建筑扬尘味儿、尾气味儿，那比北京呢是要醇厚一点，但是这种是很痛苦的一种感受。 真是我，你说马老师北京人，我也曾经就是自认为是北京人了， 嗯， 但是我现在觉得， 石家庄的， 我现在真是，哎，石家庄的机场也飞不起来了，你知道吗？现在我就觉得真不想，哎，我是这个刚回来，就是感觉太明显了， 对， 就我现在两个鼻子都是堵的， 痒痒， 两个鼻子堵的，而且我怎么觉得我这个肺是到底是一种神经过敏的感觉，还是真的？我现在就想赶快， 肯定是真的，因为昨天有个新闻，我那看完感触很深，就有一孩子弄了100天，拿着一个工业吸尘器，就他自个儿发明的，就在北京马路上走100天，最后吸出一块砖来。就一块砖，他把这个吸下来的粉尘到那个烧砖厂， 不是老太太，是个小伙子， 就是小伙子，是个小伙子， 对 对啊，是个小伙子弄着这块砖，那我就想这块砖，我天，那要都吸的人那肺里得死多少人呢，对不对？ 听说中国政府也不一定是政府啊，要从国外这个进口这个您说的啊，要把这个 PM2.5 给弄成首饰，什么金属，因为它富含各种这个金属元素嘛。 嗯嗯。 他们就进行很大规模的吸收这种空气，来给它加工成金属首饰，然后来卖。说听说中国要大规模进口这类新机器，专门针对中国市场。 我碰到过那神人，就是说呢，他发明了一个东西，说只要推广北京就没这事儿了。 什么东西？ 他是把北京的所有的楼全改成吸尘器，就是所有的楼道都要开门，这楼道不是跟烟囱似的吗？上面有一吸尘器的装置，就是以后北京市所有的楼就变成巨大的吸尘器，所有的空气都要从这儿流通。我说那这楼还上得去吗？进去之后，庞大的风在轰着你往上走。 这种想象力还像当年的牟其中想的那种招哈。 不是现在，哎，这我是觉得真是这个生命垂危了，我都有这么一种感觉。现在他们我那个微信朋友圈就在开始提醒了。你一个这个孩子怎么办？我的这个助理的这个家里的这个小孩啊，就送医院，医院里一看都是小孩啊，就这个呼吸的这个太可怜了。要有一个这个好像感染控制科的这么一个主任，他发的一个提醒，现在在网上流传嘛，就是说啊，咱们现在回到家里，哎，要及时清除在外边沾染的雾霾。 我怎么清除啊？ 哎。洗脸、洗手、清洁鼻腔，特别是清洁鼻腔呢，就是说你要用这个清水啊，纯净水轻轻的这么吸，然后连着鼻涕一起醒出来，就不能使劲吸啊，使劲吸没毒死先呛死一个。 我终于理解，我同事在办公室早上嚎的了，说我以后再也不剪鼻毛了，原来是看了这个帖子是吧？ 对对，以后什么毛都别修剪， 都能 起到一些防尘的。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马先生，你说今天这个过一千过两千的啊，但是呢，这个美国有一个大学，研究清洁空气的这么一个，好像还是个中文名字的这么一个学者，他讲啊，我今天看到，他说过一千。意味着什么呀？意味着可能现在咱们等同于1952年伦敦烟雾事件，当然具体成分有所不同，但是他说这个浓度啊，哎，要真是 肯定的，对，那 伦敦死了12000人呢，当时 啊，对，他现在是这样啊，就是因为我们刚才是开车过来的嘛，你的视觉感受绝对比看照片拍出来的是不一样的。我当时我就拿手机拍嘛，我拍完了以后，那就看着手机的效果还算透亮。这个手机这东西很毁容的，不是？就是现在有什么个 没？ 呀，本来没那么，就是它本来看着是很一点都不通透。它手机现在有功能，拍完了比那个要美颜了。对对对，找不着词儿 了。 它给埋给美了一下，我就没敢发出去，就是因为我觉得我看到的要比这个恶劣。你想想，所有路上都开大灯嘛。对不对？ 所有汽车都开了大灯了。 对， 白天你开大灯，那个大灯在这种雾霾的空气中呢，它传播并不远，那种感受非常不好。 你知道他们现在啊，就又发出一个当年人物发的一个很著名的一个文章，叫做《霾困北京时》，就是。是前些年发的，但是就是说最初北京刚发现这个雾霾这问题非常严重的时候，我看了他这个文章，我觉得这家伙这是国家安全问题啊。你这他讲到几个地方值得说啊，就是说这个有30多年飞行经验的飞行员陈哥只能发出复飞指令，因为从空中望去，北京城像是一个蒙着黄光的蒸笼，能见度低于800米的时候，跑道灯也失去应有之效。于是这个陈哥呢，把这个他的空中客车 A321 重新拉起，在附近城市寻找更好的机场降落。最近几年里，他已经这么干了至少3回啊。老实说，让陈先生这样的老飞行员在冬天少飞几趟北京，甚至成了他所在航空公司的隐形福利。而且然后就是说，这个密实的悬浮颗粒对于光线来说就像一堵墙，能见度下降到3米的时候，这座城市里超过46.4万个可以横向旋转360度和竖向移动180度的摄像头全成了瞎子，你明白吗？现在公安局看不见我们了，全成了瞎子，在一堵墙跟前再怎么转都是徒劳。如果有恐怖分子趁雾霾天发动袭击怎么办？ 那恐怖分子也找不着袭击目标， 没错，恐怖分子自个儿都找不着自个儿。 对，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百姓呢还是有一个就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一个心态，但是大家这个传播的信息啊，很多人简单的方法就是说我逃离，但是很多人不能逃离这个城市，这么几天你说你逃离也不成，就编段子。编的我看的比较有意思的段子是这样的，就是说早上出去啊，说什么都没看见呢，说这个心里就堵得慌，忽然看前面有一算命的，有一签筒，就晃了半天，抽出一个筷子来，不是抽出一个签子来，说什么呢？说这个天气有雾啊，前途无路，说您给我算算命。老头说我是卖早点的，你拿我筷子干嘛呀？就这意思，什么都看不见了。他用这种方法来自我解嘲，因为我们没有办法逃离这个城市。 你说这些段子是不是有些部门或者说有些机构给放出来，哎，其实提升一下雾霾里边的幸福指数，人家好过2天， 哎， 要不然全是愤怒， 所以 控诉， 对， 这也不行。 有些不懂得这个苦心的人，他就愤怒了，对我们这种就愤怒了。 对， 他说这个中国人就是这样。这老是这么编段子，苦中作乐。他说：“但是我高兴不起来，几千万人在这个受害，对吧？所以，但是我也想跟说，我说那你说怎么着呢？ 那这是一个几十年来的一个问题，累积到今天出的一个事儿。我经常说，雾霾问题和这个中国足球问题，是这个我们这嘎子很难治好的两件事。你就是 这俩有什么关系？ 对， 中国足球呢，就是你，比如我们从去年啊。”或者是前年开始重视足球了，几万个足球学校一块上，孩子们开始踢，也会踢了。那什么时候足球上来呢？10年以后，我们的 U16 什么，然后或者21就开始成绩起来了。但是你看这个下一届世界杯的预选赛不是又栽了吗？就是你不是说你一重视，我改了，我不用以前那办法了，我就能出现了，那是不可能。那这个太好的一件事了。雾霾也是。当你把你的工厂、你的钢厂建在首都的周围围起来的时候，你开工了40-50年，你从去年说，哎，我改了，我今年不再搞这个了，那他不可能说我天就亮了，这不可能，它是一个结构问题。实际上， 你说这个钢厂，我那天就看着，就说我们河北省的那个钢铁厂，有的钢铁厂是今天估计就停了。你知道，就我说我们进入了工业时代，可是呢。实际上工人现在又变成了农民，因为农民是看天吃饭，现在我们河北的工厂是看天开工，就像今天这雾霾就停工，就不上班了，那明天放晴了，好，又炼钢，就是这个。 他钢厂有可能是我们现在吸的霾呢，是人家钢厂1星期之前的霾，人家停工了之后，我们1星期之后晴了。 您还要追根溯源， 这时间差，这有时间差，它还是一个时间问题。 我想不是那么简单的，就是这霾肯定是钢厂来的。 就是原因我看过很多次各种分析啊，说什么的都有， 比例 啊什么都有，比如有人认为就是汽车的，但是我们的汽车保有量虽然很高，但是上路啊相对来说还不是很多，因为世界大城市的车都很多。 嗯， 你看美国，你到曼哈顿去，那车都是车头顶车尾的，它也闻不到有什么气味。你说我们的车的标准不够高吧？大部分车也都是通过检验标准啊，按理说都应该是一个干净的，就再不干净也不应该成这个样子。这个样子已经是达到了一个极限，就人容忍的极限嘛。 我发现一规律，实际上就是我们这次的霾呢，有可能是上一次开会留下的，就是说。我这马老师不是说，哎，很奇怪啊，为什么这个我们每次开会的时候天就特蓝？ 嗯， 他实际上呢，他是把那工厂给憋住了， 啊、哦， 建筑工地憋住了，工厂停了，什么之类的全停。哎，会开完了，说可以生产了。原来是一天18个小时，现在24个小时生产。以前呢，我要进行把这个环保的管子给安上之后，我能生产，比如说一个，我现在我开工俩，把失去的光阴全给夺回来。然后把失去的雾霾也给造出来了， 对它 这个是这个是完全有可能的， 就是报复性的、嗯、 报复性生 对吧、嗯？你这个报复性的晴天啊，可能会带来报复性的霾天， 对， 是吧？ 我也赶上气候，今年因为湿度比较大， 嗯， 湿度已经下雪下那么提前。 哎，我怎么觉得好像感觉是跟北京供暖这个统一节奏的？ 那肯定是、啊、供暖是肯定要燃烧的嘛。 就这就说咱们家的，咱们的国家，反正咱们家的，咱们国家这煤呀、啊， 嗯， 忒劣质了吧？就是说这， 也不是煤倒不劣质，是燃煤技术不行，跟不上啊、嗯。 那它有可能，比如说工厂开工，暖气开火， 嗯， 加尾气各上升10%。再加上空调也开始烧，那就一下就累积起来，总数就起来了。 就所以我就觉得，今天早上我有一个感觉，末日黄昏。 对， 虽然是早上，我一看窗户外边，我说我没见过这样，就简直像他们说上海是魔都啊。我觉得北京这 正午12点的时候，我那家里跟挂着窗帘似的，我就很纳闷，我以为是挂着窗帘，我说窗帘怎么不拉开？一看窗帘早拉开了，就是完全是那种，就是比傍晚还难受，傍晚那个难受好在是透亮的一个黑，这是一不透亮的黑，你什么都看不见了。 而且你说为什么，就是我还看见一个就是讲啊，美国做向一些公共安全的专家发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就是挺逗的，就是说啊，你愿意生活在911就刚爆炸完的那911废墟上的空气里，还是愿意生活在北京雾霾天重的这个空气里？至少有一些美国学者竟然不给北京面子，就是说有一个美国教授，他就讲，我宁愿生活在911的那个废墟上的空气。他说，因为北京的这个霾里头啊，有我们非常害怕的这个汞、铅、镉，就这些词。 我刚才想跟你说呢，就是我们这节目其实应该邀请一老外过来一块谈霾，因为咱这肺吧不是老值钱啊，抵抗力也挺强的。真是外国人在北京的那个痛苦的指数，因为大街上每一个老外必须都戴着口罩，那个神情很悲伤的样子的走过去，我觉得让他过来这哭诉一下，有可能他的感受要比咱们的体验更深一点。 不是，他有一个我也不是太理解啊，你比如那个伦敦雾的时候啊，伦敦是这个彻底工业化以后带来的一个恶果，我们没有感受到一个彻底工业化，对不对？我们的真正工业化，觉得工业化大概快上了，反而是改革开放之前，重工业都是那时候上的。改革开放以后，就是轻工业开始动了动。 哎、对，那阵儿土法炼钢的时候， 啊、 怎么没炼出什么 雾霾来？没有这东西、啊， 那农村都弄的小钢炉，怎么炼、 啊？对啊，连那个中药厂都炼。那个五几年的报纸上说，那大炼钢铁的时候加中药呢，你知道，全成笑话。 那是炼丹呢吧？ 对。那时候你看，真的中国工业往上，就是大干快上的时候，没听说有这词儿，都没有。 还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量的问题，就是全民炼钢的年代，说超英赶美，它的钢产量跟现在能抵上1/20，我觉得就了不起了。GDP 的总量和盘子在这儿放， 体量。 现在 但是你现在炼钢干什么的技术要比过去好很多，就是相对来说污染度要减轻很多了，就是跟50年代那50年代这边还拿风箱呢，那直接就燃了。 那就可以这样说，就是如果那个大炼钢铁啊炼上10年，这中国就全黑色了。它好在啊烧了几个月之后没钢了，什么都没了，树都没了，基本上。 哎，而且要不说我这是明星脑残粉呢哈，我碰见什么事儿我都替他们操心。哎，我今天我还突然想，我说那些明星们哈，其实应该利用这个好机会，这个你可以牵着你的女朋友在大街上享受一下自由的空气，对吧？狗仔队连长镜头他也看不着，他怎么拍你，对不对？ 对，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咱不是专家了，我只能跟你讲，就是说资料里看到的，大气污染物的排放是造成雾霾的根本原因。哎，现在 用他说嘛，那是什么专家？ 这不是 谁都知道是因为排放造成的。 是他有具体的。如果以北京市中心为原点，画一个半径为100公里的圆，圈内的各种工厂，2010年总共烧掉了5700万吨煤，就是这么大。还有机动车油品质量低劣啊，等等等等，甚至还有厨房油烟，什么都算进去了啊。 连那个那时候治雾霾的时候都说这个面粉厂都得停工，我说那面粉跟这事儿有关吗？啊，说也有关，反正是粉就不成啊。那时候真的治雾霾的时候，就农村那小磨都不许你磨，这磨面连面都不许你磨。 那是 我们就是治理的时候，那个强度超过任何政府治理的这种强度，对不对？那时候大家都觉得哟，这各种蓝都出来了，挺高兴。但是呢，突然又成这个天儿，这个天儿呢，是我确实没有思想准备，因为我觉得应该是越来越好，对吧？我甚至都看到前一段的数据，都说我们霾是确实数量少了，感觉也少了，也不像前两年了。哎，突然来这么重，来了这么重呢，我们都忍着吧，你就别给我们发这种，各种就气我们的信息。比如我刚接到的信息就是说未来7天是蓝天，你说这信息是不是气人？你未来7天是蓝天，有点像什么呢？我就打一个不通俗的比喻，大家都听得懂。就这人腿折了，医生跟他说半年以后你能站起来，这事儿有关系吗？对不对？那你未来的7天是蓝天，我们知道要永远是这个天，那大家都得走人，对吧？ 你知道这是一种喜剧理论，马老师，这种喜剧理论就是说，一个人在话语上，说着一套东西，但是在他的背景的现实里，发生了跟他说的完全相反的情况， 而且这是一个新闻叙事的艺术，就是说它有一个程序设计，它有一个话题的设计。就您这个刚才说的那个，就跟我在看的一个调查，什么接近一半的群众什么支持取缔什么专车什么之类的，但实际上的数字是超过一半的群众是支持做这个东西的。 哎，是吗？ 对啊，这个有关部门他就是发在了公共媒体上的。 他就跟说这瓶子里还有多少醋，说有半瓶子醋还是有半瓶子空间，他是这么说。 哎， 这剩了半瓶的醋是还有半瓶的醋，是这个意思。 就看你怎么说，就是让这个不太动脑子的读者们失去判断力的，这个实际上是。 哎呦，真是！ 所以你想想，你看到未来7天是这个晴那个蓝天，那你想这雾霾才3天啊，7减3还赚了4天，你肯定这么想嘛，对不对？这莫名其妙嘛，你不能这么说，我未来一定要有的蓝天，只要这西北风一刮，是不是大家都盼着哪天刮风啊？现在话题是这个， 不是？现在我觉得咱们就面临一个处境，你觉不觉得？就说中国人呢，现在是最没耐性的，就脾气急啊，就是包括我在内就这样，都希望这个事儿马上办到，对吧？ 对， 你看雾霾，哎，其实我觉得中国政府真不容易，有的时候啊，媒体一闹起来或者什么问题严重了，好像感觉这市长已经马上明天解决，大家给你喝彩，但是偏偏我估摸着，我估计啊，这事儿恐怕不是短期能解决的吧。你恐怕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咱们这孩子要是在北京的话，你就是那你怎么办？你就 包括现在进行的一个大盘的什么京津冀一体化，我觉得这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动机，就是治霾这个事儿。一体化呢，就把污染高的那些产业呢就往外迁，甚至连我觉得连唐山的钢厂就给撵出去。一体化就是保卫首都的政治安全、经济安全，这个和这个呼吸安全，那都在里边的。所以这个东西你就像你说的调整，我觉得10年可能差不多，这就跟中国足球似的，正好10年。 对对对，但他们可以等，我们怎么办呢？ 那没办法，我们只能扛着。但是我也想，就是我们替政府去说呢，就是今天此时此刻，我相信政府都在开会，各级从国务院 到北京市政府，绝不可能。 我有点惦记 这么大的事儿，没有人反应，不可能。他们肯定都会连续的 着反应嘛。 对， 这市长一出门， 他也着急啊。你就是谁负责谁着急，是不是？这个怎么跟老百姓交代？ 市长就没法出门了，每次都说头呢。 对， 那叫什么王安顺是吧？ 对对对。 提头来见 王市长说了，那不那是戏言，那是 戏 言啊，戏言。但是那怎么办呢？ 没办法，那现在就是我觉得都着急，现在谁都希望这天儿，就我都退一步想了。我是这么想的，就是它污染轻点我也就认了，就我都想成这样了，你想想这个实在是不能容忍 啊。而且我真是觉得就有一种电影感，真的，要不说咱不能拿这些东西当取笑，但是确实我今天走出去啊，我就觉得有一种恍恍惚惚。 对， 哎呦，就一 但是北京雾霾有人挺高兴，我的一些外地同学，哎，你们北京人不是牛吗？哎，北京户口，你们考试还加分是吧？霾你也多点，替我们多吸点。 更高兴的是卖口罩的，只有他一人高兴， 没错， 都不高兴。 我现在俩口罩，一个白的，一个黑的 ，PM2.5 的 ，PM1.0， 不是10.0的啊。哎呦，真是 是。 现在就好多人就是在北京干完活，马上就溜， 没法弄， 马上就溜。 北京有可能会成为一个大家的工作的地方，然后外国、台湾、香港。